性，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创业板指数大跌近3%，题材概念全线回落，央行决定部分金融机构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8%。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今天的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财经作家王磊一起聊一聊基金赎回新规对投资者影响几何。另外在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继续进行案例分析。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表现，创业板指数大跌近3%，题材概念全线回落。今天上午三大股指高开后呈现震荡格局，开盘海南板块高开之后全线杀跌，沪指持续走低，之后呢窄幅震荡，上证50指数一度下探到年内的低点。截至收盘，沪指报3066.80点，跌1.41%，深证成指收于10395.16点，下跌2.13%，创业板指数收于1783.74点，下跌2.99%。从盘面上来看，券商、重职业、西安自贸区板块涨幅位列前位，数字中国、无人零售、国产软件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那下面我们要连线的是广发证券首席策略投顾王宁先生，请他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王先生您好。 小陆您好。 您好，您怎么来看今天的下跌？那么目前上证指数的这个支撑点大概是在多少？ 好的，因为连续关注那我们电台以及我的跑赢大盘的王者公众账号的朋友都知道，我是连续的一周的提示的风险，原因就是说沪指这两年的上涨缺一个低点，而创业板创出了1571.47点的低点，所以我在反弹的，就是说沪指在反弹的过程中，我就在公众账号明确说了，沪指一定会击破3062点。那么现在一方面从技术上角度讲，沪指有挑战2638点股灾后的低点的打算，另一方面呢，国际 势继续恶化，那么大家都清楚在叙利亚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所以短线我继续提示大家控制风险，尤其俄罗斯的铝业巨头俄铝连续六天的时间下跌了70%，原因就是外向型交往美日，那么现在在制裁之下呢出现了崩溃的现象，所以说中美的贸易争端现在还是没有解决的状态，我提示股民朋友们要回避所有就是往美国主要直销产品的这样的企业，无论是业绩都多好都要坚决回避，谢谢大家，我是一种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嗯，在上周二连线的时候您特别谈到了这个创业板当中一季度业绩向好的一些公司啊，那么对于这些公司目前您持什么样的态度，有没有变化？ 就是说中线看好创业板的态度没有变化，因为创业板已经创出了1571.47点的低点，所以我认为即便沪指跌破2638，创业板在1571.47点附近也可以筑一个底部，但是有一句话讲叫覆巢无完卵啊，在这个世界风云这样变幻莫测，尤其中美贸易战完全没有和解迹象的情况下，我建议股民朋友尤其水平一般的投资者还是等这个风波过去了再决定操作，这样为比较谨慎。 嗯，好，我们下面一条新闻要播这个央行降准的消息哈。那么您认为央行降准对于明天的资本市场可能会有哪些影响？ 应该说怎么说呢，就是说影响不会太大了，因为现在对于整个这个国际的这个博弈啊，也就是美元石油美元以及美元的强势地位受到挑战之下，美国这种鱼死网破的走势呢带来的后果不能小看，因为它毕竟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嘛，而且我们看到西方阵营依然还是相对稳固的，比如说对于叙利亚这个投票呢只有3票是赞成俄罗斯的谴责美国的，其他的都投的反对票，也就是说整体的形势呢在中东很难短期有和缓的迹象，可是中国的石油呢有70%以上是从中东进口马六甲海峡过来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中东的局势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 嗯，好好，谢谢王宁先生的分析和提醒，谢谢您。 好，谢谢您，再见。 嗯，好，再见。那我们看到在这个联合国对于叙利亚问题的投票当中呢，除了这个反对和支持票之外呢，还有部分这个弃权票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8年4月25号起下调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同日，上述银行将各自按照先借先还的顺序，使用降准释放的资金偿还其所借央行的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IF。 央行表示，此次降准释放4000亿元的增量资金，使商业银行付息成本有所减少，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取向保持不变。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以来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转型升级稳步推进，质量效益不断提升，经济运行开局良好。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9.9万亿元，同比增长6.8%。另外，从居民收入来看，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15元，同比名义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6%。商务部发布公告，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发改委表示，汽车行业将分类型实行过渡期开放，2018年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同时取消合资企业不超过2家的限制。通过5年的过渡期，汽车行业将全都取消限制。上交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 IPO 终止审查企业今年已经达到了128家，其中上交所47家，深交所81家，在这81家中又包括中小板22家，创业板59家。此前我们播报过，今年以来多家企业主动申请 IPO 终止审查，仅在3月30号就有38家企业离开了 IPO 的通道，刷新了单日撤材料的记录。 专家分析，这是因为不少公司由于去年净利润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在目前审核趋严的大背景下，还是先缓一下再报。这也证明了目前对企业的检查和监管愈加严格。由于市场高度的关注，房地产市场的消息一直是最赚眼球的。近日，全国多地传出银行额度紧张、放款慢、首套房贷利率上涨的消息。目前，北京首套房的贷款利率上浮 10% 成为主流。另外，据业内监测数据显示，全国首套房贷平均利率从2017年1月起连续15个月上升。来关注海南的房地产市场。海南省住建厅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各市县严防炒作哄抬房价，量价上涨过快将被问责。专家分析，此次随着海南一区一港的确定，尤其要防范各类投资投机需求的进入。来关注土地价格。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透露，今年一季度三线城市的住宅地价同环比增速都高于一二线城市。另外就是西部地区环比和同比增幅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体水平为每平方米4148元，住宅地价水平为每平方米6666元。就住宅地价而言，一二三线城市地价环比分别上涨 1.63%、 2.0%、 2.63%， 增速都有所回落。一线城市的同比增速为 10.88%， 连续五个季度放缓。好，再来关注一组公司动态。宝莱特表示，血液透析设备取得 CE 的认证，具备欧盟市场准入条件。冀中能源2017年净利润超过10亿元，同比增长 336%。 润华保险2017年净利润达到5400万元，同比增长 58%。乐视网放量涨停，北京一家券商营业部净买入超1亿元。源码基金2017年亏损3200万元，同比持平。同信通信收到 IPO 终止审查通知书。泛海控股与阿里云战略合作建设武汉 CBD 智慧新城。新三板当中的加乐宝2017年业绩大幅转亏。最后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2月份增持85亿美国的国债，这也就是说，中国今年2月份对美国的持债规模达到 1.1767 万亿美元，比前一个月增持了85亿美元，中国依然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美国的第二大债权国日本则在今年2月份减持了63亿美元的美债。对于美国国债问题，国家外汇管理局此前曾表示，中国外汇储备始终按照多元化、分散化原则进行投资管理。与其他投资一样，外汇储备对美债的投资是市场行为，根据市场状况和投资需要进行专业化管理。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请入今天的现场嘉宾，财经作家王磊。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王先生呢也写了一本非常叫做较好的畅销书啊，这个跟大家聊这个指数基金。所以说呢，谈到基金我们就想到了王先生今天过来啊。为什么要请您过来啊？最近有一个基金业的这个重大的新规定发生了变化。是什么呢？各基金对持有少于7个自然日并发起赎回的投资者收取不低于1.5%的赎回费，并且将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当然 也有几个种类的基金是除外的啊。首先我想问一下王磊，就是这个意味着我们在投资基金上面啊，更趋向于一种什么样的投资频率和时长和这个周期呢？ 其实这个新规呢本身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它是对持有少于7个自然日并发起赎回的投资者去收取一个比较高的赎回费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投资这些基金的时候要更长期的去投资，如果说短线的我们买申购了这个基金就把它赎回，那么这个费用呢会非常的高昂。 原来是多少？ 在原来的话呢，像股票类的基金它的赎回费一般是0.5%， 就是比较低。 对 啊，现在呢就是一下子翻了2倍了，是吧？ 对。 当然这个规定当中呢也有例外的，比如说货币基金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也就是 ETF 基金是除外的。 对， 货币基金就是大家买的各种宝。 是的 啊，因为这个买各种宝很可能就是今天买过两天是吧它就又赎回了， 对， 要用钱。货币基金没在这个行列当中，你分析这是为什么呀？ 其实呢货币基金在这个新规出现之前，它本身呢都是不收取申购费和赎回费的。货币基金呢它所收取的是一个销售服务费。这个销售服务费呢会按照大家持有的时间长度按日去扣除。所以这种货币基金它也是考虑了大家会经常的用到这个钱，可能会短时间里就把它拿出来。所以货币基金从一开始它就没有收取这个赎回费的费用。 还有就是这个开放式的这个ETF 基金哈，为什么这块也除外呢？ 其实这种开放式的基金呢，大家经常在股票账户里啊，比如说看到一个50 ETF， 像这样的基金呢，我们是通常在股票账户里边买卖交易。那么买卖的时候呢，我们是按照像股票买卖一样收取一个交易佣金。它本身有自己的一个交易的费用的收取。 因为我们是场内交易嘛。 对， 所以呢券商那块就已经收了一点钱了， 实际上已经有一笔费用了， 已经有了，不是说它没有，也不是说它更便宜哈。所以呢这个是对于部分基金会有这样的影响哈。 对， 那事实上呢就是根据你的了解啊，这种基金持有人有这种今天买后天卖的这种情况吗？这种情况多吗？ 通常来说呢，如果市场上出现一些短期大跌的时候，投资者会因为恐慌的原因啊，有可能把自己短期买入的这个基金就把它给赎回了。所以越是市场恐慌的时候呢，是有可能出现这种大面积赎回的情况的。 好，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所谓的投机，看到某些领域的基金可能短期会有一个利好。 对， 突然杀进去是不是？ 是的，是的。 然后呢，过两天呢又出来。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增加了自己的交易成本，还是往着这个价值投资的那个方向在引导着大家哈。 对的。 那其实我们今天除了聊这个之外呢，还得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这个王磊特别关注的这个所谓的红利指数基金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头。那接下来我们还得要说一下，就是刚才所谈到的这种规定对于现在市场上的各个品种的这种基金有没有一些影响？我们知道基金它也分投资的不同的行业是吧？ 对。 或者是说它跟一些这个相关的公司的这种操作有关，有前端收费，有后端收费。它这个赎回费的这种提高对于不同的基金有没有一些影响？ 首先呢这种前端啊或者是后端收费这种类型的基金呢，他们短期内我们把它赎回都会受到这个新规定的约束。它也会收一个1.5%的这样的赎回费。有哪些基金不受影响呢？我们刚才说到的货币基金不受影响。另外呢在债券基金当中呢有的这种短期债券基金它本身呢可能也没有之前没有这个赎回费。但是这次新规定之后它有可能也加上这个赎回费了。所以说这种指数基金股票类的这种债券类的它都会受到新规定的影响。 好，这个新规只是对于少于7个自然日发起赎回的投资者有影响对于超过这个时间的就没有太多的规定 对， 那么每家基金公司好像也有自己的规定。 是的， 我们也请王磊跟大伙儿说一说吧，就是你买一种基金你持有时间在多少天内的赎回要交多少费，持有时间又长一点了要交多少钱，有没有不用交钱的情况？ 通常来说呢，基金公司会对这些长期持有基金的投资者啊，这个赎回费进行一些减免。 嗯， 比如说我们超过了七个自然日，那么有可能还不到半年，也就是七个自然日到半年这个长度，它可能会收一个0.5%。超过了半年，有可能半年到一年这个期间，它把赎回费给降到0.25%。 嗯， 啊，然后我们持有两年以上，它就给免除了赎回费。 啊， 有的基金公司呢是会做这样的一个规定的。 有的哈。 对。然后也有的基金公司呢，它从一开始这个赎回费就不会做任何减免。 嗯， 我们从开始投资啊，无论持有多长，它都会收一个0.5%的赎回费。 哎，那为什么这些基金公司在定价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差异呢？它没有考虑到这个定价可能会分流一部分投资者吗？ 这也是跟每个基金公司自己的策略有关。有的基金公司呢，他觉得这个投资者对这种费用可能不太敏感啊，比如说我投的是股票类的品种，它本身涨跌幅就比较大， 嗯， 啊，那么对于这种类型基金呢，基金公司它收取这个稍微高一些的赎回费啊，大家这些投资者本身这个投资的品种波动就比较大啊，所以他对这些赎回费用不太敏感 啊。但是从基金公司的角度来说，他赚的钱那可就多去了 啊。对的 啊，不是因为你赔钱他就不赚这个赎回费了啊。 对，不管是赚还是赔，赎回的时候他都会收取这个费用。 对，那还有人说了，我申购的时候他就收了我钱了，赎回还要收一次钱，合理吗？ 对，申购的时候呢，我们交的是这个申购费， 嗯 啊，然后我们赎回的时候收的是赎回费。通常来说啊，短期内我们比如说持有几天，然后我们赎回了这个赎回费呢，基金公司其实是拿不到的，他会把这个费用放到基金净值里，然后用来奖励剩下的这些基金持有人。所以说这个新的规定呢，并不是说增加了基金公司的收入啊。比如说我们持有不到七天就赎回，然后这个1.5%的赎回费其实是用来奖励了老的基金持有人。 嗯，那原来没有这个钱的时候呢？ 啊，原来没有这个钱的时候，也会拿出一部分归入的这个基金净值当中，只不过这个比例没有现在这么高。 嗯，好，我们可以统计一下，就是基金公司得收我们几笔费用哈、 啊？通常来说啊，我们投资一个基金的话呢，首先要交的是申购费， 嗯， 啊，我们买的时候就要交。第二个呢，我们赎回的时候要交这个赎回费， 嗯， 啊，这是第二笔费用。第三笔费用呢，是我们持有基金的过程当中，基金公司呢会收一个基金管理费。 管理费。 对，然后最后呢，这个基金我们知道啊，这个基金是放在银行的对公账户里托管的，那么这个托管行它也要收取一个托管费。 嗯， 这就是我们投资基金的时候最常接触的四类费用。 嗯，其实你刚才谈到的这个基金的管理费啊，在我们有的时候买理财产品的时候，它那个产品公告也会写到哈。 对， 不过好像有一点不一样的是，有的产品它是额外要收的，我说的是理财哈，有的呢它是扣除这些，预计年化收益是在100%，它就是刨去这些啊，给到你另外一个收益哈。而基金公司好像不是说这样的啊，不是说他自己承担了然后再给你一个什么，因为他这净值每天也是波动的，也没法刨去是吧？ 是的，像咱们国内的这些公募基金， 嗯， 啊，它对这个管理费的收取呢，就是收取一个固定比例的管理费， 嗯， 它不会去扣除一个，比如说我超过多少收益之后，我再去提这个业绩，它没有这个规则啊，它都是按照一个固定比例去提取这个费用的， 嗯，而且这个管理费也一定是会收的。 对，这是基金公司的收入来源。 收入来源哈、 嗯。 好，那这是我们由最近这个基金赎回新规哈谈起。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啊，这个定投基金当中的这种红利指数基金哈，到底应该给我们什么样的一种价值回报哈、啊？那首先呢，想跟王磊聊一聊，就是这个有人说把这个定投红利指数基金哈、啊，看成是在做价值投资，你怎么来看这个事儿？ 首先呢，我们市场上确实是会把一些股票把它定性为是价值类的股票， 嗯， 啊，比如说我们有的老股民呢知道有这个低市盈率、低市净率的股票啊，还有像这个红利股，它投资的是高股息率的股票，这种类型的股票呢，我们会习惯性的给它贴标签，就是认为他们这属于是价值类的， 嗯， 啊，通常他们的估值比较低。 嗯 啊，其实呢，如果我们投资这些类型的指数基金，也需要在这些指数基金处于一个低位的时候，我们开始投资。 嗯， 只有在低位的时候投资这些品种，才能算得上是一种价值型的投资。 嗯，好，首先我们要说一下红利指数基金指的是什么哈、啊？它首先是一个指数基金。 对。 啊，是个指数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它这个指数的标的啊，都是 老分红的那些公司， 对， 是吧？ 对， 按照一定的计算的方法把这些公司啊归拢到一起，按照一定的权重来进行投资啊，大概是这么一个范围哈。 是的。 那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的理解当中，这公司要老分红，它至少不是铁公鸡。 对。 它成长性还可以啊。 是的。至少这个公司它必须赚到了钱，它才能拿出钱来用来分红。 嗯。但是刚才你也谈到一点，就是说虽然我长期定投红利指数基金是一种价值投资的方式，但也不是说什么时候买啊都成，可能买错了也不是在做合适的价值投资。 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股票类的品种，它本身的波动风险是非常大的。 嗯， 比如说我们在牛市涨到非常高位的时候， 嗯， 我们再去投资这些高股息率的这些股票， 嗯， 其实这个时候呢，这种类型股票它也变得很贵了。 啊， 对，所以我们在投资这些红利指数基金的时候呢，也需要在它们处于一个较低位置， 嗯， 然后我们开始我们的定投。 好，较低位置，那什么样的点位或者说以什么样的指标来衡量它目前比较的便宜有价值呢？ 对于红利类的指数基金来说呢，它本身有一个高分红的优势， 嗯， 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基金的分红收益率啊，比如说这个分红收益率处于历史的较高位置啊，那说明我们买入这个基金我们拿到的这个分红收益比较高，这有点像我们去买这个银行理财， 嗯， 啊，我们看到银行理财呢5%的收益，那它比之前4%收益的时候可能就要好一些。 嗯，这证明他所投资的那些上市公司在这个年度里分红是比较多的。 对，一方面呢分红比较多啊，另一方面可能是他的这个股价短期下跌了比较多，然后到了一个便宜的位置， 嗯， 这个时候股息率也会比较高一些。 哦，好，刚才呢王磊谈到就是首先要看一下这个指数基金的这个股息率是吧？ 对 啊，其实股息率很容易理解，就是分红的钱要除以他的这个股价嘛。 对， 一个是分红的钱多股息率高是吧，还有一个人股价比较的低。 低，对，要么分子大要么分母小。 对对对，这是一个衡量的指标哈。应该还有其他的指标，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包括如果你长期关注这种不同的红利指数基金的话，它能多大层面的哈跑赢所谓的指数呢，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关心的话题哈。这是我们下半段要和大家分享和交流的内容，朋友们稍后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啊，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电波放飞梦想，用话筒点亮未来。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重磅来袭，声音之战一触即发。 让我们相约建麦大街丁12号京城首家英皇电影城，带上口才，带上态度，展开一场声音的角逐。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 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基金，我们的嘉宾是财经作家王磊。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你也可以跟你的粉丝打个招呼。 大家好。 他在网上哈不叫这个名字，叫银行螺丝钉啊，大家感兴趣也可以搜一搜啊，王磊先生的这个大作啊，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知识啊，告诉我们怎么来挑选啊基金，当然前提是我们要准确的认识基金啊。今天呢，我们是摘了其中的一个啊，红利指数基金。其实越是在股市动荡的时候啊，我们定投基金就能显示出抗风险或者是抵御我们内心躁动的这么一种功能，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体会。 是的，你像我们最近股市也是有一些动荡啊，但是我们如果是像有的朋友给我发一些信息啊，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定投的计划啊，你像这些朋友他定投的时候呢，他们账面上啊，实际上这些基金出现的下跌，比如说我们坚持了定投，那么实际上账面上出现的亏损会比这个基金本身的下跌要小很多，也就是我们下跌的时候，我们坚持定投会把我们的成本拉低，这种情况下，如果指数基金再往上涨，它不需要涨回原来的位置，我们就已经开始赚钱了，也就是我们定投的时候通常听到的这个微笑曲线，我们在这个下跌的左侧啊，坚持定投，把我们的成本拉低，这样到了再涨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到了微笑曲线右侧的时候啊，我们的收益就会不错了， 以这个红利指数基金为例，我们挑选几个啊，跟一段时间的这个大盘的指数或者是沪深300或者其他指数对比的话，我们来看看它的优势怎么样。 比如说咱们国内的红利指数基金其实品种也比较多，有几个比较老牌的，像这个中证红利的指数基金啊，它的长期收益呢是比咱们国内沪深300指数它的长期收益要高一些，就我们比较一下指数和指数，这个中证红利指数呢长期收益它要比沪深300高一截，包括像这个对应的指数基金，我们知道基金呢它会复制这个指数，所以说呢对应的这些指数基金的表现呢也都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这不是定投啊，这是 就纯粹看他们 纯粹看它的净值的波动， 对 啊，也是高于刚才你说的同期的沪深300的， 对， 那其实沪深300走势也还不错， 对，它本身也是一个不错的指数。 对，你像去年也走得很不错啊，但是去年更好的是这个上证50这块的指数哈。 对， 那接下来我们接着来说这个，如果要买这个红利指数基金的话，还需要注意点什么？刚才你谈到的是一个看股息率的问题哈。 对， 如果股息率越高，那证明它有投资的价值。 是的， 像我们看股息率，其实这个原理呢跟我们买理财是很像的，就是这个理财的收益率越高，我们自然是会选择这种高收益率的啊，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除此之外呢，红利指数基金它也具备一般的指数基金共有的这些估值指标，比如说像 估值指标， 对，像这种市盈率、市净率啊，我们可以在这些估值指标也处于低位的时候开始去做这个红利指数基金的定投。 刚才我们上节目之前还在聊啊，怎么来看基金的估值啊、市盈率等等。其实大家更多的看到的是这个基金的净值啊，每日的净值。我也确实看了很多的这种网站啊，就发现，哎，股票是有估值的，股票也有这个净值的啊，净资产的是吧？ 对。 但是很少看到这个基金啊，有时候我们还要自己去算。很麻烦。 是的，是的，咱们国内就是基金在披露这些指数的相关估值数据的时候，像这些指数基金的公司，他们一般不会主动的把这些数据公布给大家。我们自己去查的话呢，可以通过一些网站，比如说咱们国内这个指数大多数是中证指数公司开发的，我们可以找一下中证指数啊这个企业的官网啊，它是那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联合成立的一家公司，专门用来定制指数的。在它的官网上呢，我们能找到像刚才说的中证红利啊这样的指数，在上面就能够找到它的估值。 其实这个特别的关键。 对， 特别关键，要不然的话，大家有时候买基金啊，还是缺少一些更加量化的投资参考的指标。 是的， 看基金经理啊。看这个去年的业绩啊，是吧？等等，看它的分红表现，这些是个参考因素。但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就事论事的话，刚才您说的那几个指标就非常重要。 对。 那这个中证公司只是一个途径啊。 对。 还有其他的一些基金，各式各样的基金，他们这种相关的估值啊，到底该怎么来看？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这个一些第三方的工具啊，比如说有的专门的金融资讯公司，像万德股票啊，它就有一些自己的这个估值数据，我们可以在这些万德股票像它的官方 APP 上可以找到类似于这些指数的这些估值数据。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之前出版的指数基金投资指南这本书啊，这本书里呢也有给大家介绍如何查询这种汇总的估值表格。 好，总之呢，这个还是需要大家主动的去寻找啊， 对， 和做一些功课。 是的， 并不是随便打开一个跟投资金融有关的网站就能查到的啊。 对， 但这个数据又非常重要。 是的，目前的话，咱们国内还没有就是这种基金的网站啊，或者是可以直接给大家提供这些指数数据的。好，我们需要自己做一点功课。 好， 然后去找。 那我们还是说回这个事儿吧，就是说这个不管是哪种基金吧，其实基金的这个估值都很说明问题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特别是这个红利指数基金的这个估值应该怎么来看待？ 比如说像咱们国内的这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红利指数基金，像中证红利指数基金，我们从它的历史的估值数据上呢，可以看出它一般是在十倍市盈率以下进入到它一个较低估的区域。比如说我们要投资红利指数基金，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它市盈率低于十倍的时候啊，去开始我们的定投。它其实还会有可能达到更低，但是这个区域本身已经是它历史较低的区域了，我们在这里边去进行定投的话，其实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下跌的空间。 这是从它历史的走势来看哈。 对 对，那还有一些计算的方法是不是也可以计算一下？比如说我们把基金看成一个股票的话，股票有每股收益是吧，有这个股票的这个价格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指标，可不可以通过我们的这种计算再来算出来它是否处在一个低估和高估的区域，是否有投资的价值？ 对于指数基金来说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大型的联合公司。它旗下呢有可能50只、100只这样的股票啊，然后我们把这些股票的全部总的盈利算一个和，然后把它们全部总的市值算一个和，然后我们用这个它的这些盈利除以它的这些市值，我们就能够得出这么一个股票它整体的这个营收水平。然后用这些可以算出这个指数基金它背后的这些财务的数据。所以个股有的这些财务数据呢，对于指数基金来说也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其实刚才王磊先生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个指标叫什么呀？ 叫盈利收益率 啊，营收率嘛。 对对对，哎，盈利收益率 就是我们把基金公司所开发的或所发售的这个基金啊，看成一个上市公司。 对 啊，这个基金本身看成一个上市公司，那么它这一年它盈利是多少钱？ 对， 是吧？除以这个上市公司的市值， 对， 就是基金的市值是多少钱，会得出一个百分比来。那怎么来看待这个百分比？ 比如说这个红利指数基金啊，我们这么一除，然后得到了一个这个盈利收益率。 嗯 啊，通常来说呢，像中证红利指数基金，它的盈利收益率达到10%以上。 嗯， 那么我们投资这个红利指数基金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时间段。 嗯，好，这10%也不是王先生说的啊。 对，这个10%呢，其实是巴菲特的老师啊，也就是格雷厄姆先生，他本人呢是在，他是美国的一位投资大师啊，像有的朋友看过他的著作叫《聪明的投资者》，像他在自己的著作和文章当中呢，就提到过这个盈利收益率。 嗯， 刚才说的这个盈利收益率大于10%，其实也是这位格雷厄姆先生提出来的。 嗯，对，特别要谢谢王先生把这种投资的方法啊，投资的理念啊，告诉我们。但是这个是不是也得让我们自己好好算一算？ 对， 就不像我们那个上市公司比较容易，是吧？找一下盈利多少，除一下市值，网上都有，一算就算出来了。 对，像咱们国内这些指数的话，这些数据确实是比较麻烦的。 嗯 啊，像这种比较常用的指数，上证50啊这种类型的，我们有的时候会从新闻里看到它今年背后的公司赚了多少钱。 嗯 啊，像这种红利类的指数基金的话呢，我们可以在它的指数官网上去搜索一下这个中证红利指数，然后它有自己对应的一个这个页面，然后上面呢会有汇总这些成分股，比如说盈利多少钱啊，然后我们再查一下这个指数它背后对应的这些公司它们总市值是多少。 嗯，你看啊，刚才王磊他也是说要自己挨个去查，挨个加挨个除哈。 对，如果是我们想简单一些的话啊，我们可以用这个先找出它的市盈率，这个数据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获得。 市盈率就刚才我们说的。 对，然后我们再用一除以市盈率，就计算一下它的导数。 嗯。 啊，然后用这种方式是可以近似的估算出这个盈利收益率的。 嗯嗯。因为它这个市盈率的这个分子分母其实是反过来嘛。 对对。 啊，反过来它就是这个股票的价格除以每股的那个收益嘛。 对，这个 其实往大了说不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整个公司的这个盈利。 对对对， 再除以公司的体量哈，它倒过来就是这样。 是的。 嗯，但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些公司它发布这个季报它是有滞后性的。 对， 基金公司它可能也是有滞后性的，所以这个数据怎么才能够实时的收到或者是动态的掌握呢？ 首先呢，我们根据用的这个盈利数据的不同啊，这个比如说我们用去年的这个盈利数据啊，我们算到了是一个静态的啊，静态的盈利收益率，然后我们用最近四个季度的，这样时效性呢会更高一些啊，比如说我们用最近四个季度算出来，这是一个滚动的这个盈利收益率。 嗯 啊，通常来说我们用这种滚动的盈利收益率，这种时效性更高。但是呢，也确实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公司的财报呢，一季度一发， 对， 我们不可能说是，实时的知道市场上所有公司的最新的这个盈利情况的， 嗯， 啊，所以这种盈利收益率呢，它是作为一个我们指导的一个数据， 嗯，指导的数据，因为它确实是有滞后性啊， 是的， 那既然有滞后性的话啊，这是我们额外谈的一个话题啊，既然有滞后性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做一点文章？我们可不可以虽然是定投是吧，我们可不可以提前上车或提前不上车下车，中途我们减少一个月的投资哈，或者是在后面我们增加一个月的投资。 通常来说呢，我们不用特别刻意的去做这种操作 啊， 因为我们定投本身已经分散了我们的投资了， 已经摊平了， 对对择时并没有特别高的要求了。 嗯， 所以我们在做这种定投的时候呢，其实直接参考它这个 最近四个季度盈利计算出来的这些估值数据就可以了。 嗯， 啊，如果是我们一笔投入的话，那确实有可能需要一些择时的技巧。 嗯， 但是如果是一笔投入，那么这种市盈率或者盈利收益率这种估值指标，它本身的滞后性就导致了它不可能说是一个很这样敏锐的一个估值数据。 嗯， 对，所以要从别的数据上进行参考。 啊，正是因为它有这个滞后性啊，会不会我们当时投的那个月份，或者说那个季度哈，它那数据还是不错的，还是在刚才你说的10%以上的，但是后面就逐渐的往下走了。 啊，通常来说啊，咱们国内的这些上市公司呢，他们长期的盈利是不断上涨的。 嗯， 啊，所以说我们不用特别担心这些公司的这个盈利的数据啊，比如说到了下个月就下降了。 嗯， 比如说咱们国内这个2017年这些上市公司的整体盈利增速呢，大约是18%左右。 嗯， 啊，那么这些公司既然一年的时间盈利增长了18%，那么我们在每个月它基本上这些盈利其实都会上涨一些的。 嗯， 啊，只有在一些特别大的经济危机或者是经济比较动荡的时候， 嗯， 啊，才会有可能出现经济短期内这些盈利下滑，但是从长期来看呢，上市公司的盈利是会慢慢上涨的。 嗯。何况你投的还是这个红利，就喜欢分红的， 对 这些公司， 本身这些公司他们的营收也会更加稳健一些。 嗯，实际上我们发现这个红利指数基金，就基金本身而言，他们也是在动态的变化的。就是虽然叫红利指数基金，但是他们选的这些爱分红的公司的方法也是在动态调整的哈。 是的，你像最早的时候呢，这种红利指数基金它就只看一个指标，就是股息率。 股息率， 对，比如说中证红利，它会从国内上市的所有公司当中挑出股息率最高的100家， 嗯， 就把股息率排个名啊，这个前100家就作为中证红利的成分股。 嗯，那然后它这100家它各自投多少呢？ 也是按照股息率来进行一个调整啊。其实最早的时候吧，就是选出100家，然后按照公司的规模。啊，哪个规模大，然后我就哪个公司配置多一点。然后后来呢，发现如果规模大的，它本身股息率不一定是最高的。 嗯， 啊，所以说它就又做了一次调整，就是从2014年开始呢，中证红利指数它改为选择股息率高的，然后呢，股息率越高，在这个指数里占比重就越大。 哦，就最早就是把这些股息率高的企业放在一起，但是呢，不是按股息率从高到低来划权重，是按公司的体量。 是的， 从大到小来划权重，划投资的多少。后来觉得还是要看哪家公司， 对，因为 更挣钱，更分红更多，是吧？ 是的， 嗯，好，有个调整。 对，本身因为这个指数红利指数的目的就是挑股息率高的啊，所以说按照股息率来划分权重会比较好一些。 嗯， 但是再后来呢，又发现啊，按照这个股息率高分红的这些企业吧，它有可能是这个公司它卖了自己的楼，卖了物业，或者说做了一个什么投资，短期内赚了一大笔钱，它分红了。 嗯， 实际上这种公司呢，它可能长期分红的能力没那么强。 嗯， 啊，所以再往后面出现的一些红利指数基金呢，它就对这些公司持续盈利的能力有了一定的要求。 嗯， 这个公司呢，它必须连续多年啊，这个盈利是上涨的。那么你中间，比如说你炒个楼，然后赚了一笔钱。这种类型的公司就会被踢出去， 嗯， 啊，这样保证了一个这个指数长期分红的稳健性， 嗯，保证了这些指数的纯粹性哈。 对， 还有一些公司它可能是周期性的，啊，就是它这几年好，过几年又特别差。 是的，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像咱们国内2007-2008年的时候啊，就是钢铁和煤炭， 嗯， 当时这两类行业的这些股票呢盈利特别好， 嗯， 所以这两个行业当时的这些上市公司分红特别慷慨， 嗯， 啊，股息率呢就非常高， 对， 啊，然后当时的这红利指数基金它没做什么调整，它就是看股息率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红利指数基金持有很多的煤炭和钢铁类行业的股票 啊。 啊，这就导致这个不够分散， 嗯， 啊，所以后来的时候，这些红利指数基金也加入了行业的限制， 嗯， 就是一个行业呢，我们不能买太多， 嗯， 这样避免了持有过多某一个行业这样的风险， 嗯，就是还要分散投资， 对， 嗯，那其实我们在选择这些红利指数基金的时候，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指标之外，哈，如果一定要在红利指数基金里面来挑的话，哈，你认为应该？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方法？ 我们在挑选红利主基金的时候呢，他们本身有一个特点，就股息率高，所以很多的红利主基金是有自己的基金分红，而且这个基金分红相对比较稳定，所以我们如果有的投资者呢，他对这个基金分红有需求，那就可以投资这种红利主基金，然后长期持有去拿这个基金分红，像很多的这个红利主基金，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历史的这个基金分红情况，然后看一下这个分红的收益率是不是让自己满意。 就是有爱分红的红利指数基金。 对，本身红利指数基金它一个特点就是这个股息率高啊，所以它有这个分红的资本，它基金也有分红的资本。 就是你要在意这个分红，在意这个现金的话啊， 是的， 你可以考虑这样一类，是吧？ 对， 另外就是你也可以看看它投资的这些行业啊，是不是你更青睐的行业，这个可就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了，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对于这个未来行业发展的这种看法了哈。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即将进入尾声，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财富森丁制，我们来回答几位朋友的问题。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这有位刘先生想给自己的孩子存一笔教育经费，孩子刚出生没多久，那么这个时候他如果要选择这个红利指数基金，你觉得应该怎么来选择，或者是说怎么来选择其他的基金？ 像这种教育经费的话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能够很清晰的预判出这个钱什么时候会用到。一般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什么时候上大学啊，比如说什么时候出国留学啊，这些特定的时间点呢，我们都能判断出来。所以如果孩子还小啊，距离这种教育经费使用的时间还比较长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这种指数基金啊，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红利指数基金，然后如果市场上它正好又处于一个较低的位置，我们就可以做一个长期的投资。因为对于这些指数基金来说呢，投资时间越长，它有一个复利的效应，能够积累起更高的财富。 好，其实我们说半天啊，很多朋友都想问的一个问题是，那你觉得我现在适不适合买啊？现在这个几个主流的这红利指数基金到没到一个比较好的安全的位置啊？这样吧，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大盘的行情哈，是在不到3100点了哈。 对。 那么目前的这种指数基金，红利指数基金的这个估值跟大盘在2600多点的时候相比是差多少？ 就目前呢，咱们国内的这个股票市场呢，已经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便宜的位置了啊。距离这个当年2600点呢，虽然说点数看起来差的比较多，但是我们看一下它的估值的话，相差大概5%左右。所以我们当前开始，我们这个红利指数基金，包括一些其他低估指数基金的这个定投，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段。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的红利指数基金只比当年2600点的时候贵5%左右。 准确的说是咱们国内股市的整体啊比当时贵5%，然后具体到红利指数基金的话呢，比当时还要贵大概10%左右。 10%左右。 对的。 那你觉得到没到啊适合投资的时间点？ 因为2600点、这个、 大家自己看啊。 对，因为2600点这属于可遇而不可求啊，这种比较低的位置了。我们如果长期投资，其实没必要说特别苛求这种最低点买入啊。我们也不是股神，没办法这个精准的抄到最低点。那么我们退一步啊，然后在较低位置就可以开始分批投啊，这样的话不会导致自己买的特别贵，也不会买的特别的吃亏啊。我们之后如果出现了更低的位置，我们继续定投，那还能够买到更多的基金份额。 好，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也可以跟大盘数据做一个对比啊，这也是我们在选择某些基金的时候，选择什么时候入场的时候的一个参考的因素啊。 对，大盘的点数本身不是一个特别精准的，但是呢，我们在投基金的时候，肯定是点数越低的时候，我们开始投资，这个未来获得收益的可能性，还有这个收益的这个具体的数值都会更好一些。 就是现在来投资的话，安全边际相对来说高一些啊。 对对对。 好，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的问题，这是一位刚毕业的王先生，毕业2年，没有太多的积蓄，决定要用基金定投的方式来攒钱，每个月想拿出1000块钱作为基金定投的投资额，你认为他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基金，选几只呢？ 刚开始毕业，然后他每个月能拿出1000块，就说明他的收入并不是特别多啊。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最优先要做的是提高自己的这个收入啊，就是开源。对，因为刚工作的前几年如果努力工作的话，这个收入会大大提升，这其实对他财富的积累这个效果会更好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他的1000块钱其实对他生活解决不了太多难题啊。那么对于他来说，就是拿着1000块去学经验啊，比如说开始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货币基金、债券基金还有股票基金这三类就分别体验一下他们的这个大致的特点啊。然后具体投资的时候，他每个月的这些生活的费用可以用货币基金来打理，然后长期不用的这些钱呢，可以用低估的指数基金啊来进行打理。 嗯，其实我明白，就是你不是特别赞成把这1000块钱哈都放在这个基金里面。如果这1000块钱能提升你的能力的话，那你比买基金强， 是 吧？是 的，因为对他来说，就是1000块吧，就算是收益率赶上特别好的时候，比如说赶上大牛市， 翻倍， 翻倍，那就变成2000块， 也就2000。 对，他其实解决不了生活的难题。 对， 但是如果这1000块，然后学了一个自己的这个职业的证书，对，学了一个课程。那这种情况对他的提升是会更大一些， 对，每个月可能收入就增加1000了， 对， 但如除此之外的话，刚才你谈的就是说，这也算是一个投资者教育吧，你这1000块钱你可以分散的都体验一下， 是的，像这些，其实如果钱少的时候吧，就是早点开始投资，去体验一下这些品种的特点，这一点是更重要的。因为像股票基金它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个牛市熊市，如果说自己早早的就经历了牛市熊市，知道这些品种它在牛市会是怎么样，熊市会怎么样，那么就心里有数啊，然后长期的经验就积累起来了。 是等到他30岁的时候已经有50岁股民的心了， 对， 就经过几次大起大落的时候，可能真的你有了钱去投资的时候， 对， 你反而不太容易被当韭菜割了啊。 是的， 所以其实这个投资教育啊，或者是说我们的这种财商的教育啊，确实也是越早越好啊。 是的， 或者说你在当年交的学费比较少，可能日后你的收益会比较大哈。王磊，你交过学费吗？ 学费刚开始投资的时候是当时也不懂啊，然后有投资一些股票啊，也是看这种市场的消息就自己随便买的，当时确实是交了一点学费，但也是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当时钱少啊，所以这个学费交的话呢也根本不心疼，但是反而就让自己意识到了这个市场这个它的这个动荡啊，这个市场的风险。 是，这里是财富大搜索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基金投资感兴趣，特别是这个定投红利指数基金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APP， 然后搜索财富大搜索我们这个节目的名称，就可以听到以往所有节目的回放录音了。谢谢王磊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朋友们明天再见。 带着满脸哀伤来到我身旁，你说路上弄丢了点阳光，村里有座铁塔往神秘地方，或许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